牵着我们的家，你再也不想了。这些年的专心不睬，当朋友都不好吗？我多想雨中听不清你的回答，它却那么清楚啊，让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几乎成着我们的家，你从此不想吗？那这些年的专心无猜，你只当我是朋友吗？以为雨中听不见你的回答，它却那么清楚啊，让这个你曾深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人们都叫我卖了，是人卖了，失败声音好，歌手卖了，高兴时唱上一首歌，叹气动不拉动不拉，来往人们挤在我的屋檐底下，卖啦卖啦，哈啦啦哭啦咿啦啦咿啦，啦啦哭啦咿啦呀啦啦呀啦， 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